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嘿、hey,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夜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大早上听着这样的前奏，感觉来到了一个爵士酒吧。 是，来听听来自于何洁的只因为爱。 在遇见你之前不知心动什么感觉，想不顾一切不让这份爱冷却，就算季节变换我早已习惯，仿佛能够到达永远，多希望某一天许的愿全部都能够实现，遇见对的人根本无需考验，只需要勇气能再多一点点，幸福就在眼前，握紧的手别放开，时间会带我们从现在一直到未来，爱上对的人却 于何洁的最新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只因为爱》。好了，7点04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今天呢，我们用何洁的一首元气满满的单曲呢，是打开了周一的早安的方式。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啊，这首歌曲其实在上周六我们俩都去到的这京都念慈庵的这流行乐典礼当中，实际上何洁也是获得了一个不错的位次哈。 对，除了我们两个呢，其实还有众多的已经获得票的我们早安音乐秀的听众朋友们，好多朋友已经给我们发来了 自己去对这一天的合照哈、嗯、因为我那天看到了好心，好心是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 啊、 然后他说哇，第二趴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感谢 FM 九七四早安音乐秀节目中奖，感谢每天早晨的陪伴，是带着自己帅气的儿子去的，然后也收获了在朋友圈当中满满的赞，目测这得有个六七十个朋友吧都在点赞 太棒了啊！所以呢，这我觉得，去一次这个好的音乐会或者演唱会呢，会给你的这个经历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一些变化。所以呢，今天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包括我们一会儿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今天的所说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音乐会的内容，都跟最近的这个包括我们流行音乐盛典啊，包括马上要进行的格莱美都会有些关系哈。 嗯，大早上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吧。进入到天气早知道。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啊！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1度，未来三天都是以晴天为主的，气温将逐步回升，但是早晚的气温依然比较低，出行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近期是风干物燥的天气，大家可能都在朋友圈当中收到那样一张图了， 嗯， 就是全中国都在降雪，但只有北京是空白的， 太干了，而且 是 吧， 我们没有水汽，所以大家要注意勤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电跟用火的安全。 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是1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晴天，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是40%。能够看得出来最近的天气呢是有所回升，但是湿度真太低了哈。 嗯，虽然说天气很冷，但大家签到的热情不减，又是一个周一，活力满满。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 哎、 第一名一条咸鱼，哎，好像第一次上榜、 嗯、 第二名是小小景小月，第三名宝儿，第四名是街角，第五名是恒无君。 好，来关注一下第六名，第六名是凯凯，第七名是许云轩，第八名七秒的记忆，第九名培培，以及第十名光芒。恭喜以上十位朋友。 嗯，昨天刚刚我们说了哈，去了这个京都念慈庵的流行年度音乐盛典。 对， 飞也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照片，他说哎，我的座位在潘玮柏的粉丝圈内潘帅那天最后一个现场的，真的是燃爆全场的感觉。 对， 有没有在他粉丝圈当中跟着一起被哎带动到那个气氛当中？ 我跟你说，尤其你要坐在潘帅的这种或者是坐在某一个人的粉丝群当中的话，你会发现你一开始可能会不知道，突然他会冒出来，是吧？ 是，但我觉得很容易被带动，因为像我跟郭鹏是去采访嘛、嗯、就我们两个可能就是坐的稍微偏一点的。 对，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我在跟他说，我说我怎么感觉我们两个好像坐到了中老年区，就大家都很镇定。 我们那一代真的非常镇定， 对，特别安静。但是中间的粉丝区，大家都各种啊，各种欢呼，偶像出来了， 对对对，很有意思。所以呢，今天呢，我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我看过的最与众不同的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或者是演出是什么？ 对， 最与众不同的， 其实就是与众不同，你觉得比较另类的一些演出，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也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等着你，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加抓紧要关注起来。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点击关注，直接给我们发送留言就可以了。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那天我们既然去了一趟这个流行音乐典礼，那我们这个早安 DJ 在线是一定要来一趴了，是不是哈？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算是今年改版以来的全新单元，早安 DJ 在线。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 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哎，早安 DJ 在线，我们来看一下哈，当然是要说到的，就是周六的这一次念慈庵，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典礼盛典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是盛大举行。当然这一次盛典呢是颁布了46个奖项，并且公布了2017年的年度20大金曲。 对，这一次的年度盛典呢，同样也是由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协办的。如果有兴趣到现场的各位，应该能够感受到广播人在现场的热情。 对， 而且这一次也是集结了众多全球知名华语电台来共同打造。我们九七四主持人 Mr. 长小航也是全程都在新闻中心为大家一窥明星们台前幕后。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天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来看看现场到底是怎么样的。 7号18:30，由北京音乐广播协办的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活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热烈进行。来跟随我们的早安 DJ 在线，回到当天的演出现场，来看看当天的热闹情景。 尖叫声，欢迎来到京都念慈庵 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梦见自己一贫如洗，信仰与回忆，十足站在九荒之地，夜不敢夜不晚，夜善爱夜悲观，变得更好去的锋芒，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 做我的情人，牵我的长针，穿我的长袖。 在建筑中可以选择折磨我或鼓励我，地上的建筑中可以选择带领我或加入我，你对我不闻不问，地球明明有我心。 怎么样，现场是不是超级炸裂？以上这些声音你听出来到底是谁了吗？当然，对于在上一周早安音乐秀后花园互动的幸运听众来说，这一次的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也绝对是一次不可多得的视听体验。来听在现场的听众太子说。 今天演出现场其实来了挺多喜欢的那个歌手，包括有何洁啊，还有李荣浩，包括最后的压轴潘玮柏。然后我觉得每个人的歌唱的都是，尤其在现场听都是非常好的，然后跟去后以自己下的歌曲那么听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早安 DJ 在线 走，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领到自己的偶像，因为其实公布还蛮有心的，就是把那天演出的一些现场的实况，我们全新改版出发的2018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也是想把在北京展开的各种热门的 Live House 的演出现场然后都呈现给大家。如果你有幸去到现场的话，可以感受那个氛围，但是因为我们的票数有限，有很多的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没有办法到现场去感受的。 对， 那我们就截取其中的精华部分来带你重回到现场。 就是每个人其实真的你在混剪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每个人的有些唱段还真的挺不想剪掉的。 因为其实中间有一段大家可能觉得这还蛮特殊的，清唱的那个部分是迪玛希。 迪玛希，对。 对，迪玛希因为那天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所以他上台的时候他就又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就现场清唱了一段，他的粉丝前面不要不要唱、 对对对， 不要唱。 当天那一幕真的是完全的就是把所有人都 scare 到了。当然我觉得那个迪玛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特别的认真跟敬业啊。 是很心疼啊。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当天压轴潘玮柏带来的《致青春》。 贺新春享好礼，吉利汽车吉利中国年税补惠民，年销突破120万辆，感恩回馈。1月1日至2月28日购买吉利汽车全系车型，可享受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最高可享24期零息政策，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下的车不用回头， no， 别再说我留，只是你的错愿意看透，看穿你的借口，站在你身边的主角绝对不会是我。说了现实3点30分，电话那头背景传来几声咳嗽声，我皱着眉头硬着头皮问，你说你一个人，叫我别想太多又犯了疑心症。 But I don't know 我听过类似故事我不陌生，要你打开视讯通话突然有点困，那就别怪我下好结论。 Say you're sorry 有什么屁用，享受反正每个自若 Every day, every day， 你说我话是不够，那当我想要牵你手，你总是收手，回着别人真心却是永远大笑容，再看看发来讯息哪位是哪条狗。对了，好几件 T 恤从来没穿过，不是我的气味，你的气味了谁穿过？脖子有点红，别憋着烂理由，拿着手机不是我的，为何在床头？ 脚下的床不用回头 ，No， 别再求我留，只剩你的错。眼已看透，看穿一对烂货。如果回头，也是把我的脸上走。Say I'm sorry 有什么屁用？享受反正被人吃弱 ，Can't hate you now。现在你就是这种轻松。 潘玮柏的歌曲当中，这首歌曲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另类的一首啊，因为这种歌曲呢，如果放在这种大流行当中，应该来说是一种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小清新慢摇的感觉。 对，但是潘玮柏好像这样的一种单曲的形式好像少一点。那天呢，在现场实际上他唱的是第三类接触， 还有 Coming Home， Coming Home 实在是放过太多遍了，所以我今天想换一种风格和感觉了哈。 所以大青岛营造一种郭鹏的音乐小酒馆的感觉，大家不要喝醉了，打起精神来，好好开车，周一全新打起精神。精神去上班。 哎，当然呢，在这次的这个年度盛典当中呢，这个潘玮柏呢，我觉得还是现场还是演出非常炸裂的啊。也不知道大家平常在看其他的一些演唱会的时候，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桥段，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跟大家互动话题呢，就是你看过最与众不同或者是最另类的演唱会或者其他的一些演出形式啊。 嗯，反正就是跟演出有关系，大家都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Mercy 跟我们说，最近刚看了国家大剧院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感觉时间有点长哈，三个小时的时间。但其实你要深入看到这个剧当中的话，你可能就会被情节所吸引，就不会觉得它长了。 对，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呢，像这种比较深刻的剧，你最好是提前能够稍微了解一下台前幕后的一些东西哈。 对， 像前两天啊，但是这个扯得有点远，前两天我看《无问西东》之前，先去金华转了一圈，然后 就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对，再来看《无问西东》的时候，你就哎，好像好多场景都非常熟悉哈。 对，或者再看一下《西南联大行思路》啊，这种书景天，了解一下那个历史背景，可能你坐到电影院当中就比较容易被感染到。 是， 比如说我们刚刚介绍了这个年度流行音乐盛典哈 ，Brian 就已经被我们感染到了。他说：“刚你们听说哎，这个颁奖典礼的二十大金曲，请问哪里可以看到歌单呢？这不是二十大金曲，这是当天在这个年度音乐盛典上所有歌手的 live 的现场版表演。 对， 我们混剪出来送给各位可能没有机会去到现场的朋友们来重温一下当时现场的这个盛况哈。 对，当然呢 ，Brian 也说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呢，就是今天的8:30，今年的第60届格莱美奖呢就马上要开始了哈。他说呢，这个格莱美那样每年出了很多好听的歌，而且按照矮大紧老师的话说，那叫大年，对吧？说刚才呢潘帅那首歌曲还挺好听的，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我们早安音乐秀自己可以出一盘嘛，对不对？年度二十大金曲， 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哈。刚才你喜欢的潘帅的这首歌曲叫做《致青春》，还有小莹跟我们说，在去年6月17号，人民大会堂有办1987我们的《红楼梦之30年》重聚音乐会，对这场音乐会我非常有印象，因为这是原版87年《红楼梦》的作曲老师许晶清老师自己专门筹划的，做了一个音乐的原版的呈现的音乐会，有很多人出来支持。他说应该是我听过

来自于 Bruno Mars 带来的 That's What I Like。 当然呢，这首单曲也是入围了今年格莱美的最佳 R&B 的表演提名，真的是这个第60届啊，是算是一个甲子的这个格莱美，所以呢今年呢格莱美是格外的受到各路的媒体的关注啊。 对，其实刚刚郭鹏也给大家预告了，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也是美国东部时间晚上的7:30，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音乐风向标之一的格莱美将举行颁奖典礼。这次依然是选择了非常标志性的纽约最重要的场馆麦迪逊花园广场来迎接格莱美的60大寿。哇，能在60大寿的时候拿上不管任何一个小奖，我觉得也应该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没错，当然呢，早安音乐秀也在8:30之后呢，跟您全力来关注一下这次的最新消息。虽然我们估计只能看一个开头，也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出几个奖，但是我想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期待一下啊。今天呢，这个互动话题其实跟这有关系，就是最与众不同的演唱会。当然，我估计如果我们之中的哪一位能够去格莱美现场看一下的话，估计这个感受应该是非常与众不同的哈。 受邀参加格莱美，相信我们当中的听众一定有这样的特别厉害的人物在哈，记得拍现场照片给我们。 好了，再来看啊，近日呢，2017年北京全年营业性的演出也是超过了2.4万场，是当之无愧的演艺之都啊。当然呢，为了满足市民春节期间的文化活动，文化系统呢准备了特别丰富的文化大餐啊，很多很多的这种艺术形式供所有的人去观赏哈。 比如说给大家盘点一下吧，一是舞台艺术异彩纷呈，包括像话剧、歌剧、舞剧、曲艺等11个门类的280多场演出，还有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戏运动京城，是京津冀3地联袂演出，从大年初一直到正月15连演25场，春节非常的热闹。另外呢，在春节前后群众文化活动方面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有400多项各类的文化活动，包括民间花卉、讲座、电影放映、展览游园、冰雪娱乐等等。当然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春节庙会了，今年还是会延续前2年的一些做法，精选10大庙会，举办文化会、民逛庙会、欢欢喜喜过大年活动。而北京市政府呢，将免费向市民继续提供30万张的免费的庙会的门票。 太棒了，如果大家春节期间在北京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些活动哈。好了，接下来来听到的是辨识度极高的北京姑娘金海心带来的《悲伤的秋千》。 我也可以玩，我也可以疯， 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着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到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974 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戴毅， 每天听歌选歌放歌，其实中啊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工作当中的我一天里面最快乐的时光。过去的6年，谢谢你在午间选择了带你聆听2018暂别聆听，只要我给你的下午时光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改变。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下午3点到4点和你一起唱。 Just pop it in。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什么是成功营销的三要素？ 优秀品牌黄金时段基础折扣， 请举例。 1月26日至2月14日，阿迪达斯新年特惠，部分商品五折起。具体折扣信息，请详询阿迪达斯各大门店。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不会吧，2018元还能这么花？ 当然，首付2018红色雪佛兰开回家，2月15日前购买雪佛兰指定车型，

自周杰伦的一首歌曲《窃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拉美风情的 Flamingo 的节奏啊。那我觉得你如果熟悉周杰伦的话，你会发现他几乎把所有的音乐类型都玩了一遍哈。 对，真的就是玩音乐，现场好玩就。你还记不记得上周的时候，我们有放过一首周杰伦的歌曲《公主病》？ 对对， 就是他喜欢把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写到歌曲当中，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听到他的歌就有满满活力的感觉。好了，我是他的迷妹，没有错。 嗯，对。当然呢，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拉美的这种风潮呢，其实还是很大热的。所以你一会儿8:30开始的格莱美，大家可能会看到这种方向的发展。而且提前预告一下啊，有首大热单曲，去年的 Despacito， 今天我们会用另外一个版本来给大家呈现一下。 哎，很特殊，可以期待一下。 好， 8:30呢，格莱美将开始颁奖，早音乐秀也将持续为大家关注。在这之前，还是想要分享一下大家看过的最与众不同的演唱会或者现场的一些音乐的表演，以及各种的演出，都可以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哎， 您说最近看的演唱会应该就是江苏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了， 太厉害了！ 当时也是坐在了潘帅的粉丝区。哇，当天一开场，潘玮柏就气氛炸裂，疯狂了。 对， 现场舞美灯光真的很牛，很带动气氛。最特别的还是大家一起倒数迎接2018。 哇，听你的描述都感觉这一次应该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你要知道，其实在网络的这种社交平台当中，潘玮柏那天的表演其实当时是疯传了整个网络哈。 嗯， 就是让人觉得确实是氛围非常非常的好啊。当然，我觉得这个如果能看到一次特别好的这种演唱会的话，对你的这种对音乐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部分人很多人都是愿意在自己家里听歌，但是你知道在现场和在家里听歌是完全不同的一种 感觉。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live， 就即使说你是一个比较宅的人，或者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到现场，我们早安 DJ 在线也希望能够把现场的那种活力和感染的状况带到给你的耳朵旁边。 哎， 那明说了，其实最特别的还是大家一起倒数迎接2018，这种氛围真的很好。 是，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有在跨年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去倒数，你会发现那一年有一种仪式感，其实生活当中还挺需要这种仪式感。 所以那一年你就记得特别清楚，2018你就记得不清楚。我们俩每次到了2018以后都在想，哎，怎么还是2017的感觉哈、 啊？对对对，其实因为这几年不仅仅是2018，差不多从2015年开始吧，就从我工作开始，每年元旦我都在上班。 啊、 对，所以12月31号这天一定都是早早睡觉。 什么意思？工作不是仪式感吗？ 对，但是没有跟大家一起跨年倒数，你看我凹的多 硬，我太坏了， 挖坑给我跳。 是的哈。好了，继续来看一下哈，最近呢，邓丽君将于今年3月份开拍的消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消息表示呢，这个邓丽君将由陈妍希来扮演，何润东来出演男主角。 要解释一下哈，这个是电视剧版的邓丽君，而选择的导演呢，则是去年大热的《那年花开月正圆》的丁黑，哎，丁黑来再指导，又选择了何润东，这样的阵容真的又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跟讨论。但是呢， 但是 这个制作方来核实的时候，制作方却说所有的信息都是不准确的。现在这个电视剧还在筹备推进当中，演员、导演以及开机日期都没有最终确认，还在选择当中。 也就是说，还是一条小道消息哈。但是呢，我觉得邓丽君能够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和关注，其实还是非常直接的啊。所以 对， 接下来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邓丽君最显功力的一首粤语单曲， 一首广东话歌曲《漫步人生路》，来感受她的传奇人生。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要见目标太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想说雾里生花快乐回旋，无用计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未经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呀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已决心向着前， 这样的歌声当中，仿佛看到了邓丽君这个非常璀璨但是又短暂的一生哈， 非常传奇。电视剧版的邓丽君现在正在推进当中，演员导演开机日期都没有最终确认，但是我们还是很期待这样一部题材的电视剧。 哎， 漫步人生路非常的经典哈，在我们上个周末的时候举办的这个京都念慈年度流行音乐盛典上，其实有很多歌手也是奉上了比较精彩的演出。 对， 以及我们今天早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我看过的最与众不同的演出和演唱会。魏佳宁妈妈，哇，她这头像应该自己可爱的女儿好漂亮啊，他说我喜欢看卡门括号音乐剧。那你应该很喜欢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播张惠妹的那首爱情 我要拉下来了伴奏， 这个是音乐剧，被我唱完了之后以后再也不想看了。 没有没有，你唱出了一种流行摇滚的感觉哈。 爱情 是 扶着吉他。 对，这个卡门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放了不止一遍吧，我觉得好像是很多次都有 出现，大家很喜欢。 对， 对， 非常非常经典哈。啊，当然呢，这个卢拉拉说去年看到了杨宗纬的演唱会，他风情万种的翻唱了假惺惺，场面燃爆，表面那么内敛呢，他内心一定住着一个歌姬。 哎，对对对，我特别赞同你，就是杨宗纬看着就是很乖巧很腼腆，但是其实他心里一定住着一个戏精。 是，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觉得周笔畅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呢？永远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吧。 嗯，应该也是，因为今天在我们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是那天抽到我们票的说句心里话，也是给我们发来了BB 在现场演唱。哦，那天是穿了一个露背的白色长裙哦，而且还特别俏皮的，就时不时的露出后背给大家看，然后引得粉丝尖叫声。 是，而且BB的粉丝呢，就好像没有那么隐藏，一开始就坐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当中，是吧？ 他们全场都很招，就是很显眼，因为BB的这个灯牌是绿色的嘛， 是， 所以你打眼一看，全场都写着BB。然后当BB站出来的时候，他是坐升降台上来的，一袭白衣，灯光全部聚拢在他身上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哇哦，女神！导演，最爱你的歌 Cause I know to be cut 你管理的手什么有所保留 I'm hungry for more Your food is not fresh 被重力拖累 Hey hey hey yeah 被重力拖累 Hey yeah yeah 冰雪主题乐园、欢乐海洋球、汽车学院免费畅玩，木偶儿童剧、鸡蛋底价购，更有餐饮吃百返百。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一月中至二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六二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Waiting for the time to pass you by. Hope the winds of change will change your mind.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and I know you, and you've got to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带来的一首单曲 Stay， 当然呢这也是入围了第60届格莱美最佳流行对唱和组合奖的提名啊。今天我们放的单曲基本都是这个跟第60届格莱美有关系的。 哎，在正式颁奖之前，先帮大家梳理一下有哪些热门单曲已经进入到了第60届格莱美的音乐榜单当中。 对，当然呢如果你去年一年听过早安音乐秀的话，我估计这些音乐你都不太陌生。 对， 因为基本都放过了哈。 哎，我们就是潮流指标嘛，真的是 潮流指标 贴近 京城潮流指标 京城流行音乐指标。 好了 好 了， 待会儿有台就来打电话了。 是，好了，看一看最新的一些其他的潮流的其他的指标哈，来看看，比如说电影方面，《碟中谍六》的主演 Tom Cruise 最近呢是发布了剧照和片场照，场记板上的片名呢透露了影片已经正式定名为《Fallout》。 中文译名是《碟中谍六：全面瓦解》。 哎，我听到这个名字会在想，他们会不会找 Fall Boy 去演唱主题曲，很贴合哈。 哎，是的哈。 这个片名曝光了不久呢，导演克里斯蒂夫·麦考利就说，影片所讲述的内容是涉及到核恐怖威胁的， 嗯， 所以说应该也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或者说惊险的桥段吧。 对，但你知道，汤姆·克鲁斯其实特别的这个敬业啊。 对， 在拍摄的现场，其实听说还崴了脚。 嗯，大家都知道，就是阿汤哥永远都是演《碟中谍》系列的时候，就是各种拼命，之前什么爬迪拜塔呀之类的这种，嗯，是他吧？我没有对错号吧？ 没有对错号，没有对错，因为基本这个系列都是他自己演的哈，不会对错号的， 蛮拼的。 关键是他六十岁了，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的动作，还这么拼命。 你看看人家长得哪像六十岁啊，就是永远不老的男神。 关键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小鲜肉，是不是？ 好了好了，收起您的口水，来听歌吧。 好，来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丁世光，当然这是一位新人了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他的一首全新单曲，叫做《神探》。去年他也是作为华语的黑马之姿出现在了华语乐坛，很多人把他跟郭顶相比哈。 嗯，还有更新一点的可能是新人王李荣浩吧。所以时间呢，也在我们证明着创作者的重要性。来听丁世光的《神探》。 一条无声的街，一家古老的店，一个空的房间和一个没熄灭的烟。一路留下谜语，然后再次掉落，往回推算只剩不自然线索。找不出痕迹，完美到不合理，要怎么相信这是命运？也许在天不让你没有办法停止寻找你，只凭着昨晚凌乱的回忆，想想和你把你回忆的合影，自转相片的笃定，也似穿我的美梦，我的爱情，我的不冷静。神经病。 王丁世光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神探啊。这首歌曲怎么样？ 其实刚刚也跟大家盘点了一下哈，说像比较早的李荣浩到郭顶再到今年这个丁世光，其实创作者非常的重要，就刚刚这首神探也充分的证明了自己的创作才华。 对， 让我想到了上周五的这个歌手，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在电视机前看吧。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汪峰演唱的那首 啊， 他演唱了 下坠。 对，那首下坠其实也是在致敬原创音乐人。我当时在想说，哎，这个下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写了这么一首歌，当那个原唱石建波到现场，他说其实这个下坠是指当时我做音乐的时候特别的穷困，然后我躺在那张床，突然一下床塌了，就那一瞬间我的吉他弦也断了，六根变四根，我就用四根写了这么一首歌曲， 太厉害了。 而且当时有一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就问他说，哎，你这首歌在网上的播放量怎么样，或者说对，就是那个评论数，然后石建波说评论数是零，然后汪峰就拍着他肩膀说好，我们就看这期节目播出之后评论数能怎么样。现在应该破万了吧，已经， 我估计应该破万了。而且关键是这首歌曲实际上很早期他就推荐给了动力火车来演唱哈，当时实际上那个版本我记得还非常清楚，所以那天一听，哎，这下坠这首歌曲其实也算是一首大热单曲了，在当时，但是可能很少人去关注到它背后的歌词或者歌曲的创作者是石建波老师哈。 对，其实也是借此哈，向乐坛当中默默耕耘的原创音乐人们致以敬意。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你看李荣浩登上歌手之后被大家发现， 对， 郭顶也是蛰伏了好多年之后，也终于在这个金曲奖当中被大家发现。那相信丁世光也会被更多的人认识和记住。 哎， 之后我们会觉得说，很多朋友说，哎，我第一次听到他是在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是想把更多的好音乐都奉献给大家， 所以大家记得不要忘记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及时打 call。 好了，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新的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无论晴天还是下雨，有早安陪伴你。 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早安音乐秀，陪伴您在北京的第四年。 新的搭档，新的活力。 每周一到周五上午七点到九点，静瑜、 郭鹏 和您一起 欢乐上班路。 也许你离我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 一月中至二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歌华电视院线新春盛会优享季2月1日盛大开启，当月最先订购观看5部电影的前1000名用户，免费获赠1个月 VIP 会员，任意电影免费观看。 2018新年到，2018元能买点啥？ 朋友的羡慕眼光，父母的欢声笑语，让人们竖起拇指把你夸。 浪漫的二人世界，甜蜜的携手同行，和他一起走遍海角天涯。 不会吧，2018元还能这么花？ 当然，首付2018红色雪佛兰开回家，2月15日前购买雪佛兰指定车型，首付低至2018元。 可是我想买蓝色的怎么办？ 那去跟销售经理聊聊吧。 汪星人旺财到，国华首饰鸿运高，贺岁金条压岁金钱，福运金锁，祈福金，转运珠，平安扣，买首饰到国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西土城路西二环西直门桥到阜成门桥以北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哥们儿，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一比一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Let's go。像个孩子说走就走的开始，我带手机的 GPS 换到哪里就哪里的地址，哦，看那远方享受孤独的阳光，哇，未来的样现在就像一个人闯一闯，都想去讨好谁，不喜欢的 say no no no， 不管西藏或乌拉圭，满城尽面 just go go go， 所有的意外都会的奇怪，累了那就发挥该带，然后再期待上一个礼拜，飞机不及阳光晒晒晒，泰国新加坡再加上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到荧光真的有点辣，终于海胆哈的卢浮宫的花，水天马流星全去希腊，保护雅典娜，墨西哥永比双金沙定海日落，眼睛归点生活收敛，成为一个吃货，数到才能没有办法，不用浪费多护照，天外真的没天没 IP 的通道过，先去旅行，先去旅行，再带上个随身听， 周逸轩带来的想去旅行，打开了我们今天8点钟的这个 打招呼的方式啊，想了半天词儿，你知道吧？没有想 错。早上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郭鹏。 其实刚刚这首歌，我觉得不用介绍名字，就是这首歌典型的套路，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上个180遍， 不是3遍的问题了哈。 对，已经整首歌曲完全不用介绍，这是周艺轩的《大家想去旅行》，想去旅行，想去旅行。 对， 完整的说180，到底多想去旅行啊？ 你知道咖喱咖喱当中呢？你看，就是还介绍了一些东南亚的地名 啊，对，泰国、新加坡。 什么印度尼西亚啊，对吧？但是想去旅行，这里面什么罗马呀，就是几乎全世界的景点都被他介绍了一遍吧。 我基本上没怎么听到过外国目的地，我基本上听到的都是他一直在喊着 想去旅行， 也蛮洗脑的。 对，歌有的时候呢，你像丁世光那种作曲方式呢，也是一种方式，就是非常的复杂，然后呢，能展现出自己的技巧和无与伦比的技术。但这种歌曲，我觉得也算是一种。 你想说周艺轩简单粗暴吗？ 对，确实有点简单粗暴啊。但我觉得这首歌曲的话，大家如果找不到什么旅行目的地的时候，翻翻歌词应该有所收获啊，就挺想去的， 带带劲儿。今天咱们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参加过或者在现场看过的最与众不同的演出、音乐会或者演唱会，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报道，告诉我们一起互动。 哎，这个今天呢应该也有一些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比较有特色或者是比较有意思的演唱会或者演出了，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继续来看一下莫文蔚呢，最近的全国演唱会呢是正式启动了，今年是他演艺之路走到的第25个年头，所以呢这一轮巡演将持续到2019年底，到达的城市哇预计将超过50个。除了全新的巡演之外呢，他还筹备了让歌迷期待4年之久的新专辑，而且呢这个新专辑比较有意思，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两个部分。这刚才不是我用的这个所谓的过渡词语，是他的名字真的叫上半场和下半场哈。 哎，感觉像专辑就做了一个演唱会的模式一样。在这个上半场中呢，不是演唱会的上半场，实际上专辑的上半场，他和会跟自己以前的一些经常合作的老搭档在合作，然后碰撞出一些新的火花。但是下半场呢，就要脑洞大开了，大有分身之势哈，要激发出自己音乐上的无限可能性。 哎，是的，所以呢，我们也期待一下莫文蔚这张新专辑上半场跟下半场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感觉。当然作为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呢，莫文蔚我觉得始终呢会把这个最好的音乐送出来。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80后的人来说，像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双城故事》，算是从小到大听到的经典之一哈。 照样凝视

still in my heart somewhere. There's melody and harmony for you and me tonight. Oh, I hear them call my name. Everybody says,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OK， 这是来自于 Justin Timberlake 贾老板带来的一首歌曲 Say Something、也算是贾老板最近的第三个 EP， 我觉得呢是他最近三首歌曲当中最好听的，因为我们早音乐秀当中把他的所有三首歌曲都放了一遍哈。 是，我承认他是最好听的，但是我最不喜欢他。 为什么？ 那结尾断得特别的干脆，突然一下刹住。你知道这对一个 DJ 来讲多大心理压力吗？ 对啊，就忽然，你知道在我们的脑海当中， 这 音乐空白，音乐空白和头脑当中一片空白是完全一样的，对不对？ 哎，对，所以他突然一停的时候，啊，这是来自贾老板的第三首新歌哈、啊，确实还蛮好听的， 是， 也是比较符合主流的这种流行音乐动作的吧？因为前两首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乐评人，包括歌迷也站出来质疑。说这不是你啊，你要站回你自己，但人家偶尔跳脱出去玩一玩，我觉得是做音乐是要有这个自由性在的。 所以贾老板是不是一种这算是他的一种步骤或者他的一种策略、 嗯、 就是他先把那首比较怪异的先放出来，哎，你欲扬得先抑嘛，对不对？ 对、 啊、 你们要什么丢你什么出来给你们。 是，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看过的最与众不同的演唱会或者音乐会的现场演出，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场，哇，我真的也非常想去看、 嗯、 但是他应该可以容纳的人数很有限吧，如果真的可以去现场的话，这不失为一场最与众不同的表演。 是， 这是叫做环球电音零重力的音乐会，2月7号将在一架飞机当中跟空中客车 A310 改装的飞机的机舱内举行。 当然呢，到时候呢，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20名乐迷将跟随多名世界顶级 DJ 在高空去体验一下零重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架变身夜店的空客飞机啊，将从呢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起飞，飞行90分钟之后返回地面。其中呢，你看一共90分钟，有25分钟都处于零重力状态。 嗯， 特别可怕哈。 因为大家可能了解到零重力状态下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在地板上做不到的动作，比如说悬空扭转身体啊，包括其实有的时候在一些科幻电影当中看到，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达成哈、啊、就是你把那个水甩出去啊，变成一个泡泡， 然后你再去吞掉它的， 完全可以。然后你还可以推来推去吧，那个水哈。 对，而且又有电音哈，还有这么多厉害的顶级 DJ 跟20个乐迷，是不是选的有点少啊？好想以乐迷的身份去参加。 不是这样，就是空客当然可以放很多人，但你要知道他们是无重力，你放太多人的话，估计看到 水大家乱飞， 只有大家来回乱飞了。碰撞的几率会估计会有点大哈。 其实这架空客 A310 的飞机呢，以前呢是欧洲宇航员的训练舱， 怪不得、啊、 就是来培训他们适应这种太空的无重力环境的。这次在音乐会举办的时候，还有两位宇航员将从全球筛选出的20名乐迷一同飞上蓝天， 太好玩了。 环球电音零重力这个概念好喜欢啊！ 哎，是的。 如果我没有办法以乐迷身份去，可不可以以世界顶级 DJ 的身份去？ 世界顶级 DJ。 好了好了，自己打脸，自己打脸。 忽然来了一个新名头哈。好了， 就是想去嘛， 是，所以呢，给自己一点名头，看看能不能够把你选中。如果他选中的话，赶快打电话给你，来听到阿斯的 Call Me。 比他更苦，又是一场冷战，对峙的双方都不肯认输，整整3天没讲话，为了分散注意力，他打开京东买酒买那，突然间却发现他不是电信号码，没有京东的福利啊，199460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1994601618，请你快打电话，还傻愣着干嘛？199460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1618，想要友好相处，剧情却反复。谁才更无辜，像是一种战术，对峙的双方都不肯让步，整整3天没找他，为了平复情绪，他又打开京东买酒买那，再一次的发现他不是电信号码，没有京东的福利啊，199460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1994601618，请你快打电话，还傻愣着干嘛？199460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1618，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惦记，总让我感到心虚，却希望主动的是你。我拼尽全力，争取不联系，看谁比谁沉得住气。199460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1994601618，请你快打电话，撒个娇很难吗？1994601618，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1618， 来自于阿斯的一首歌曲 Call Me。 我跟你说，我已经跟他打过电话了，而且是阿斯本人接的。 我不相信， 真的。我骗你的话，我带你去广场吃炸鸡。 我们下了班去好不好？阿斯其实最近 还真是啊 高产哈，但是这个电话多少人记住了，我觉得应该走的是跟刚刚周奕轩的那首歌一样的套路吧，重要的事情说个180遍。 哎， 反正我记得了什么94168什么之类的。 反正阿斯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风格，而且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在同一种风格当中能够创作出无数种变化来。 但他重要的是他这个风格没有别人能模仿。 对啊， 你有尝试过就是说别人翻唱阿斯也翻唱很像的这种状况吗？ 没有， 真的就是自成一派的一种风格。 你非常喜欢听，但是在 KTV 当中你也不会能唱出他的那种味道来。对对， 我上次尝试了一下，发现真的不太行，我还是去模仿郭采洁吧。 是不是有点像说唱歌手？ 世界上另一个我。其实大家会发现哈，经常有人说，哎，你是不是最近去打什么水光针啦，或者肉毒杆菌啊、美白啊？这种事情不仅仅在人身上发现，我们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候，忍着呼吸却还是气味相投，即使不在身边也能记住我。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e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mi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缓缓的掌控完美无暇火候，忍住呼吸却还是气味相投，即使不在身边也能记住我。跟你转动，我要陪你做梦，我要让你受宠，我为你定做专属的宇宙。Despacito 来自于林俊杰和 Luis Fonse。 当然这首歌曲呢可绝对不是一首 KTV 的翻唱版本，它是真的啊，这个来自于 Luis Fonse 以及林俊杰带来的一首中文版啊，两个人呢是全力合作。你听到了这个林俊杰去说这个西班牙语，以及 Luis Fonse 说中文，非常有意思哈。 其实一开始你跟我说林俊杰要翻这个 Despacito 的中文版的时候，内心是有点担心的，听完之后觉得说还好没有雷，而且还挺享受的。如果说没有之前Justin Bieber 那个版本在先的话，我会觉得说这个版本也很好听。 对，那我觉得林俊杰就很难出特别雷的歌吧，但是只是说这首歌曲的味道到底适不适合他，这个还算是这个有待商榷的事儿。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一个音乐人应该去不断突破和创新自己，这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 Despacito 这首歌曲去年确实是首大火单曲，这一次呢也是入围了格莱美的年度最佳单曲的评选， 是这一次第60届格莱美一甲子哈。北京时间1月29号上午的8:30刚刚开始颁奖典礼，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这也是格莱美15年来第一次来到了美国的东海岸颁奖。我们将持续给大家关注颁奖的最新的近况，来告诉大家哪些热门单曲和哪些大家喜欢的歌手都已经摘得自己的奖项了。 对，8:30就开始了，所以现在呢应该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应该还没有决出任何的奖项。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他的奖项的设置还是很特殊的，从开始第一届呢一共设有101个奖项，一直到2012年的奖项减到了78个，关键他第一届就有101个奖项，这是要大包圆的感觉吗？ 但是从今年的这个入围名单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啊，就是拉丁音乐，包括大家刚听到的这种 Despacito 这种曲风，不仅仅是入围到拉丁音乐奖项当中，而越来越多的开始入围到了通类奖项当中，越来越受到大家关注了。其实也提高了这个世界流行音乐的多样性。 对，当然呢，比较自成一派的，像刚才 Despacito，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文版本，实际上原曲呢是拉美曲风加英文歌词的搭配，所以呢让风格很迥异的北美音乐、拉美音乐和南美音乐还比较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 对，其实好的歌、好的编曲完全可以出多个版本，像 Despacito 出过英文版、西语版，这次也出了中文版 、 是融合在了一起，也让这个类型更加的丰富。第60届格莱美提名中的老牌说唱歌手 Beyonce 的丈夫 Jay-Z 获得了8项提名领跑，而火星哥 Bruno Mars 也获得了6项提名。 Lady Gaga 作为女歌手代表之一入围了2项大奖，包括最佳流行歌手以及最佳流行专辑， 对， 以及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首 Despacito 也是入围了年度制作和年度歌曲。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你应该非常熟悉，去年一年特别大火，当然呢它也现在正在入围格莱美最佳流行对唱提名，来听到的是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 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Do, do, do. terminates, the testaments they told, the moon in its eclipse, and Superman unrolls the suit before he lifts. But I'm not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it fits.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m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Oh,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est,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啊，去过电影节的人都知道，这首歌去年在电影圈简直火的是不要不要的，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把他这首歌曲拿来改编一下哈。 即使不去电影节的朋友也知道他是火的不要不要的，因为基本上在各大电台你可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Chainsmokers、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不断的在循环播放。这首歌曲已经也是入围了哈，我们稍后给大家关注一下，看看究竟有没有摘奖呢。 哎， 其实时隔15年，格莱美终于回到了纽约，因为在此之前不在纽约办，可能就是因为成本太高 太贵了。 对，但是这一次呢，因为60年嘛，毕竟是一家子，要好好庆祝一下。虽然贵，我们还是得硬着头皮回去。 关键是这个格莱美本身就是从这个纽约走出去的一个奖项哈，所以呢，这次也算是回家了。这次回到了麦迪逊花园广场球场呢，是纽约著名的体育场馆，位于这个曼哈顿的中城。当然呢，这个虽然是回家了，但是麦迪逊以及相关的当地的组织还是争取这个奖项足足2年之久啊。 因为除了这个举办地活动这个成本非常高昂，而且整个格莱美的准备工作其实预算都非常的紧张。 对， 要知道最近他们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一届格莱美开始目前开销已经超过了预算600万到800万美元，就是已经超出了预算600到800万美元。 是， 虽然回到了纽约也非常的昂贵，但是收获是很显著的。因为根据市场办公室还有媒体娱乐部门的估计说，这一次60周年的格莱美预计给当地将带来2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所以呢，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要办这场活动也看得非常明显了。接下来听到的是 Kelly Clarkson Love So Soft。 Kiss me at the door, can I knock on yours, can we knock a little more, if the touch is a key, keep on twisting, keep on locking, keep on turning me, let me in, I wanna be closer to you, let you under my skin, if I let Love So Soft 来自于 Kelly Clarkson。 当然呢，你能知道老牌的歌手和艺人现在也在全面向全新的风潮去转进。刚才这首歌曲当中的 Trap 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哈。 嗯，很明显可以听出来。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哈，在这一次的格莱美的音乐颁奖礼当中呢，其实主办方是花了不少钱的，虽然说烧钱的部分不少，但其实想要呈现确实比较别具一格，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表演，自然必须要一些资金的支持。 是， 就比如说像去年洛杉矶举办的这个 Maroc Music 的颁奖典礼上， Pink 就曾经在摩天大楼的墙面上表演。 是墙面上，不是楼顶。 对，墙面上讲悬空。 对，而今年呢，在格莱美呢， U2 很有可能在哈德逊河上的船上来进行演出。哎，在船上唱歌，感觉这个感觉是不错的。前面是五光十色的这个摩天大楼，背后呢是 U2 的当背景音乐啊。 嗯，想想格莱美60年了哈，哎，想想我们春晚的时候，你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就是八几年的春晚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舞台搭的都特别的简陋， 是特别简陋。 或者再看看现在整个 3D 灯光音效，哦，各种酷炫的东西全部都丢上来。 对， 就其实生活在变，音乐在变，但其实也是跟时尚一样吧，就是有一次次的轮回。 嗯， 又有一些遗珠就从来没有获过格莱美，可能我们念出他们的名字你会惊讶说他们没有拿过格莱美。 我们来看一看啊，西城男孩和后街男孩作为这个非常受人喜欢的这个组合， 是名字没取好，叫 Boys 的统一不给奖。 对，就这，因为我觉得可能当时可能对于这种组合形式可能有些偏见吧，现在想来还是挺很经典的哈。包括像艾薇儿、水果姐、 Katy Perry 等等， Katy Perry 都没有拿过格莱美吗？ 哇，这个真的是拿出来还挺让大家惊讶了。 关键他还上过超级碗。 对， 这就很奇怪了哈。 这个不能同日而语，毕竟是不同的奖项以及不同的表演方式啊。 是， 第六世界格莱美的颁奖典礼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已经揭晓的几个奖项当中，喇嘛的 Hubo 是拿下了最佳说唱单曲、最佳说唱表演和最佳 MV 三项大奖，而黄老板 Ed Sheeran 的 David 就除号这张专辑是拿下了最佳流行专辑奖， 实至名归啊。 嗯，以及火星哥 Bruno Mars 获得了四项大奖，以及包括像这个最佳的 R&B 专辑 24 Magic， 我们今天早上有给大家送出吗？好像不是这首歌哈。 对， That's What I Like。 对，That's What I Like 是获得了最佳 R&B 单曲奖以及最佳 R&B 表演奖。 哎，但是 刚刚的那张专辑也是获得了最佳非古典工程专辑奖。目前揭晓的是这么多的奖项。 对，这是只是一部分的名单，但是更多的名单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来一起盘点和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学友大哥的一首歌曲《热辣辣》，我觉得跟今天格莱美的这个情况还是挺像的哈。 俗称江湖的头壳，像个太阳般的我，热辣辣又赤裸裸，就怕被你戳破。我蚂蚁温热热锅，靠着脚跳探戈，也比不上。头壳冒泡沫，半生不熟又脆弱，不知所措的我，摸红海蒸发干涸，我又不容成河，也比不上我爱太过火，散了魔全身年华的错，冷静热也能化火，也注定也痛躯壳，不能站也不能坐，热水瓶却倾向我，滚烫着这个想你的我。